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神秀山庄唔会有错啊，系嘛？ 唔会。 即系，但系讲神秀山庄之前咧，成日都讲噶啦。咁呢次系唔同啲噶，因为有一个台湾朋友嚟咗，咁啊几特别嘅。咁我想特别同佢讲下。但系讲之前咧，都要讲下交代下台务啦，系咪先？即系理论上今日呢集出街就11月1号， 嗯， 即系叫做小光棍节。本来我就谂住咧系今日咧。个牛牛电视咧就应该启播啦。 啊 ，OK， 其实个名系谂定咗嘅牛牛电视。啊 ，OK， 会卡哇伊咗啲咧，其实 唔系啊，即系靠 TV 啊。 啊， 即系 COWTV 啊， 佢同捞 TV 系争个字啫。咁其实咧 ，View TV 系争啲啦， 系又争啲啊。咁啊，容易记啲咯。 啊， 因为靠同捞咧就好，即系个英文易记啊。 啊， 即系我系 N 同 C 去 C 改咗啫嘛。咁啊。容易俾網友記到咁樣，諗到明嗰個即係我 partner 咧，真係 OK 嘅，真係人哋出嚟做生意嘅，真係生啲嘅諗嘢。咁啊，諗住係今日出街，但係都未出到街，因為我嗰次我見到佢咧，我就話我同佢講話，希望11月1号呢個小光棍節，三條一啊嘛。啊！小光棍节即系一年有两个小光棍节，一个大光棍节噶嘛。啊！小光棍节就1月11号，同埋11月1号啊嘛，三条一就小光棍啦。 嗯， 两个11、11就大光棍啦。咁啊，嗰日啊，我哋买嘢噶啦。 嗯， 啊，咁啊，我系谂住啲小光棍节一日贪佢好计嘅。啊，咁啊，唔得啦，因为我系谂住嗰日咧就出咗个牛电视嗰、那个或者将埋呢啲集啊摆埋上去嘅。 嗯， 咁啊，唔得啦，唔得啦，因为。即系我哋嗰、那个其实网页唔难做啊， 嗯， 系嗰、那个货金系统难做， 系 因为讲真的我哋系我嚟收货金嘅， 系 咁、那个系咪搞啲乜金搞掂？ 搞得掂， 搞掂 啊，唔使、okay? 理我得噶。 咁啊，一个货金系统咪难就难搞啲，咁啊，我哋要咪呢俾啲时间，哇，仲话搞得掂你，你知咪啊？咁啊，仲要俾啲时间搞，因为咧搞呢个货金系统嗰个咧系一啲。好普嘅人嚟嘅， 嗯， 佢唔想一出就俾人即系唔出就惊舐嘢啊， 系 舐嘢冇躲啊嘛， 系啊， 即系我冇我个躲就可以扑街攞去消耗啫，人哋个躲唔得噶嘛，话声你听咁样， 嗯， 咁啊可能又要延迟啦，咁又要俾个日子啦，咁啊如果一唔得咧，咁、 嗯、 我睇下1、2、3得唔得啦， 嗯哼， 即系11月、12月3号， 系。 睇下得唔得啦？ 系， 即系我系谂住呢啲好记啲日子嘅。咁当然啦，可能亦都可能扮乜色，突然间出街啦咁啊。 吓， 如果我俾到个 deadline 自己啦。 嗯， 12月3号，1、2、3，睇下得唔得啦？如果唔得咧， 冇4号出、 啊。系啊，如果唔得咧，咁我就谂住可能系1月11号噶啦。咁或者1月23号咁，我如果未知啊，其实希望呢啲咁日子啦，咁啊，希望搞掂啦。 啊， 因为讲真，真係我又自己添嗰啲架餐， 嗯， 即係好似點解呢排呢啲節目呢嗱講下啦，因為上個禮拜嗰集啊，咁、 嗯、 呢就係、是、個網友呢我upgrade 嗰時候呢節目嗰時候 upgrade 啦整漏咗啲嘢啊，咁、 嗯、 啊導致呢嗰、那個網友聽唔到嗰集嘅，上個禮拜嗰集，咁呢就啱冇即係嗰日呢我就啱啱其實呢我添置咗一部平板電腦， 嗯， 嗰部平板電腦呢就其實我喺街度咧就 upgrade 嘅，就可能可能 set 打少咗個字啊，咁導致咧嗰個 file 出唔到街，咁、 嗯、 跟住有網友咧就微信我話：喂牛哥，你嗰集聽唔到、啊，咁我因為我喺街嘅問題咧，以前就唔得噶啦，以前搞掂咗我喺街咧就唔可以 upgrade 噶啦，咁而家我啱啱有呢部平板，咁、 嗯、 我就即刻可以改，咁喺好早時間我就已經可以將佢。即係我知道咗就知道可以跟正返啦。咁、 啊、 其實所以我添咗啲架餐其實某程度啲架餐呢就係、是、方便到我以後我個網台工作啦同埋、 嗯、 個方便個台嘅咁、 嗯、 樣。咁第二樣嘢啦咁又係神山富啦。咁、 嗯、 樣即係唔好諗住11月11號呢我會有大優惠。 嗯、 OK? 你諗你都唔好諗。OK? 最大的優惠是俾你訂得到嘅啫， 系啦，而且11月11号好似12号咧， 係星期日呢嗰日子呢唔好意思啦嗰日子我反而會我唔喺大陸寄啦因為呢因為錯峰 啊你哋啲網友唔明㗎啦大陸啲網友明㗎快遞錯峰咁如果快遞錯峰呢咁可能你我一寄咗個快遞可能要四五日啊或者六七日甚至乎可能有啲人收唔到啲。 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我都未試過。 因為其實即係幾年都係咁㗎其實因為呢大光棍節啦。咁有啲人呢就走去好多人寄嘢咁認識嘅物流好多。有啲人積咗喺個倉嘅入面。咁咪一路清唔到囉。 但你搵邊間先 唔係邊間都係。 唔係喎順豐真係冇試過喎。 唔係啊我收嗰啲。 但你唔好彩嘅嘛。 投訴係順豐。唔係個唔關嘅事我睇出面啲你知我睇微博啊睇好多啲嘢啦。順豐又有天天其實任何一間快遞都有。 我諗其實最睇你寄嗰個地方係咪啲咩大城市如果你大城市有機會出現咁嘅情況。 唔係你最驚係佢係咩呢係攝喺佢倉度因為佢哋。 唔會因為人哋咁大間公司呢嗰個清倉呢因為我有朋友喺裏面做管理層佢直情話佢嗰個清倉啊要佢裏面有 CCTV 嘅如果裏面發現真係仲有一件貨件的話呢嗰日on duty 嘅要罰錢嘅。 唔係我意思我係咁樣講。即係話嗰啲倉譬如佢係將收集曬一笪地方再去咗一個倉度囤積咗佢先跟住先慢慢分配㗎嘛。 係啊係啊即係分流撈啲寄郵政局咁囉。 你見到嘩嗰、那個嘢堆到個倉嘅出面啊冧到天花板都滿曬。咁如果譬如你件貨喺最後最入面嘅你唔使兩三日。 都唔使。因為佢哋有嗰啲叫做類似打風兩工三工嗰啲呢。 咁第又因為佢都而家價啦。亦都有啲 case 啦我唔知係咪順豐你邊個啦。有啲速遞員呢太撚多。行咗一半抌夠咗啲貨嘅。 咁你要搵啲大間啲囉。 咁其實間間都差唔多。 唔係㗎大間啲好啲嘅。有個制度又好啲嘅。 大光棍節呢我唔打算喺大陸就寄返大陸香港照做。因為香港就我就信咗個香港郵政啦咁喺大陸我就唔做㗎啦咁就喺呢幾日啦咁樣即係喺11月11號咁嘅前後嗰幾日呢我就唔會記住㗎啦咁我等個錯峰即係快遞錯峰過咗我先至會記㗎啦咁所以呢唔係話我11月1號我會唔會有優惠俾你哋呀係11月1號你哋你我亦都唔會 咪記咩早幾日囉應該11月1號就收到。計就會好啲。 早啲啦一係早啲。一係就晏啲㗎啦。我就唔會喺嗰幾日呢記㗎啦咁樣一係費事即係錯峰係好離譜喎因為你睇返上年其實個即係可能我就做不順頻道好似傑斯都冇講我覺得每年呢一日呢個錯峰好誇張㗎冇為等啲人博 你知啦啲網友好奇怪㗎嘛。今日俾咗錢佢諗住即刻收到㗎嘛。真係諗住咁樣㗎喎。佢唔會諗住話啲郵遞可能要兩三日啦或者四五日啦其實最高呢在香港我香港先香港寄呢我星期五星期四寄係星期三先收到㗎。 因為你要報關。 六唔係啊香港寄香港。 係香港寄香港啊。 香港寄香港。 咁你咪用郵政處去。 香港郵政。六日啦。 其實我覺得你唔需要啊你不如喺香港唔使寄香港要喺地鐵站攞咪用花。 邊個得閒？ 你喺地鐵站喎。 我點會無啦啦落去地鐵站啊。 你嗰頭近喎。 我而家唔算近啦我係兩個地鐵站中間。 唔係囉。 我唔好咁都無謂啊。點解我唔嘥嗰幾蚊郵遞咗佢啫。我三點就約咗個網友五點就約咗個網友七點就約咗個網友我忙鳩鳩。即係我反而唔鍾意啲網友話見面比啊你請食飯我都唔鍾意啊你就 例如11點食早餐啊或者食午飯啊嗰啲呢都 係。我係點樣嘅呢我嘅郵遞呢喺香港寄呢我就下午茶。因為屋企就唔煮飯啦晚上。咁我就下午茶每日都下午茶。下午茶就寄囉。咁所以我就話二四六寄嘅。咁其實有時星期三得閒我就飲咗下午茶我就寄因為我飲下午茶隔離嗰度就係郵局嚟嘅。咁我好方便囉。咁就咁啦。交代完畢㗎啦。咁都係講返。 神獸啊。 神獸啊。即係其實呢兩次去神獸呢都有啲唔同嘅朋友啊即係再呢一次嘅再上一次就有一個廣州嘅朋友啦咁我諗佢覺得幾好玩啊。 我咪之前去過嗰個啊。 未啊未去過㗎。 之前咪你有個網友又係廣州㗎嘛。 係啊咁廣州網友好多嘅咁上次嗰個咁 ,ok 啦已經講咗佢啦。 咁呢次呢就又係有啲唔係香港嘅，呢次係台灣。 講國語嘅。 佢係十幾歲嚟咗香港。 哦、OK。 佢字可以識得講字正腔圓嘅廣東話。 係。但係佢個籍戶籍就台灣。 戶籍台灣喺好似佢喺廣州做嘢、就住喺東莞。 係。 哇我諗佢都係應該係一名飲茶嚟㗎啦估計。估計咁應該某程度都當一個， 即係變咗係台灣戰艦㗎喇喎。 某程度可能係可能可以開閘俾佢。咁呢即係玩啊，即係我覺得台灣朋友光投入感呢係比我哋香港更加強。我同個澳門啦、廣州㗎啦，咁呢次有台灣啦同埋香港啊，我可以做一個比較。澳門嘅玩法，澳門嘅朋友玩，基本上即係我哋嚟聽澳門嗰啲呢全部都係撈家嚟㗎。 係。 即係同我哋一齊玩，跟我哋團嗰啲玩呢全部都出嚟搭馬啦、全部出去撈嘢。佢哋好江湖嘅。 係。 即係我哋玩埋呢啲咁 低俗 嘅。低能嘅嘢我真係聽惡語。佢哋有少少覺得妖啊我哋唔撚嗌啊。嗰啲啊啊啲話室大哥嚟㗎嘛你玩啲咁嘅嘢咁佢哋會有啲咁嘅感覺俾我嘅。 撕啤牌嚟埋呀。 咪撕啤牌呀嘛屌你老咩隻頭撕埋佢都驚閪咩即係佢哋啲大哥係咁樣嘅。咁澳門嗰啲因為佢嚟我哋好似嚟過三個澳門嘅朋友啦唔同嘅。三個澳門朋友都唔同㗎。佢俾我感覺都差唔多嘅。差唔多嘅。咁廣州嗰個啦咁成日講廣州都試過兩個廣州兩個網友過嚟同我玩過。咁綜合啦我真係指定到星啦。廣州啲即係特國內嘅網友啦唔好廣州啦。比較慢熱㗎。 哦係啊。 好撚慢熱因為佢哋因為可能個玩法唔同啊。即係佢哋玩開。 國家未開放嘛。 玩開喂大佬劈啦佢飲開。我有乜白酒嘅屌你老味你而家俾咗啤酒我你 唔係囉仲要慢慢摸你咪呀一罐罐飲啦 劈咗個盡啦即係佢哋玩可以咁樣樣㗎嘛。咁我哋唔玩係㗎嘛我哋玩鱷魚嗰啲冇得低能。 仲話追得起追到瞓唔起我覺得已經夠啦你聽。其實追唔起就最好啦。 佢哋劈開係咁㗎嘛。因為我哋就淺常嘅。咁佢又覺得係。 唔係你哋玩嗰種呢即係俾我感覺係似係嗰啲叫做其實攞個氣氛多過係去劇走囉。 我哋係玩多過囉。因為咁其實澳門嗰啲多過係覺得係劈嘅佢哋都似一似劈。咁香港嗰啲就簡單啦。因為香港啲個個都唔飲得㗎嘛。飲得就唔會幫襯你買。 你唔好一竹竿打一船人。 如果唔飲得嘅。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切我知道教教教嘅。等冇算啦呢啲係。等冇算就啦 ,okay。 okay。 做啦。即係香港嗰啲其實只要志在玩同埋氣氛佢哋飲酒唔會太多㗎。而家個個好似阿健哥哥你飲飲得啊。 冇 咁 多。 或者好似阿坦克嗰啲咁飲得死得啦。大佬你哋同你去 劈幾箱都唔掂， 你生日嗰啲哇仆，你個街幾飲幾撚多啊？你可以咁，你如果個個係你就仆街啦。但我哋唔係飲，以酒為樂啊嘛，我哋以 酒嚟換氣氛， 換氣氛啊嘛， 係 咁，所以我都最得起幾好賣嘅，我覺得幾好賣嘅。當然唔夠神山虎好賣啦，咁最得起都係成日翻貨嘅， 係。 但我哋賣埋呢批應該唔賣啦，幾因為賣得幾好撚麻撚煩嘅， 點解咧？ 即係神山虎呢我就一個星期可以攞到貨嘅。 係。 最得起我唔可以㗎。 要早幾耐呀 可能一個月。 咁點解你唔早啲攞定呢 屌我唔想擲貨喺度啊。 有冇問題你既然有咁多熟客同你攞貨。 我唔想擲貨。 好啦你為我每個月預留起20盒得㗎啦。 咁我唔想擲貨呢咁即係試過即係譬如我賣曬你啱啱係月頭我賣曬。因為其實最簡單其實每次我是幫空少買的。 是。 空少呢就一個月見一次到啦。 是。 在團裡見的。o k 咁我每次呢就叫佢幫我攞最得起俾我。o k 咁樣咁如果譬如我哋賣曬如果團我哋啱啱去完。咁起碼要下次再有團我先可以再見到空少先至可以叫空少幫我買。 是。 o k 咁隨時即係咁你望又咪要等囉。我就唔鍾意人等啊即係譬如你畀咗錢我覺得人心欲做啊我畀咗錢我希望真係攞貨。你話 阿牛哥星期你又要翻大陸先寄嘅啫，寄神山府嘅，我都唔好鍾意喎，可唔可以快啲呀？都係一路都係咁嘅。嘩，你唔翻大陸咁又可能等好耐，真係好多網友都會咁講大陸嗰啲，尤其是或者話我入咗錢，你可唔可以盡快俾我呀，盡快寄呀，咁好多係咁樣嘅，即係冇嘅，我知道個心態係咁樣嘅，咁反而最得起呢，你可能俾咗錢，你就可能要等成個月，咁如果係咁嘅話就無謂啦。 唔係，有個簡單方法，就係你平時真係幫襯你買開，即係個個月都買開嗰啲，咁你咪提早收定囉。 哎呀，我就唔想呢。 咁你咪提早攞貨囉，攞定一大堆貨囉。 我就唔想集貨囉。 咁唔使摘㗎，你這個月攞完跟住就散㗎啦啲貨。 唔係一定㗎，唔係一定㗎。即係有時係會好好賣，有時會好唔係好好賣。即係賣嘢會係咁樣㗎。即係嗰啲你下次我同你講㗎。 但你賣唔晒你俾我啦。 OK 得，即係先啦。咁寫講邊度呢， 講嗰度跟住台灣。 台灣網香港網友啦，香港網友就係氣氛啦，飲酒啦。咁呢次呢，其實台灣就咁耐呢，得呢一位啫，得呢一位啫，咁呢一位 入到境已經好好㗎啦。 咁呢一位呢，就我唔可以將所有台灣人孤成埋佢一個啦，但佢俾我嘅感覺呢就真係唔同啦。即係我哋嗱呢次我哋都係玩完鱷魚玩啤牌呀，玩鱷魚嘅時候，即係我哋都係時等到佢只撳嗰隻牙，佢咬你㗎嘛，鱷魚撳嗰時候我哋會嚇一嚇佢，係咪先？喂，台灣仔唔係呀， 佢唔驚呀。 唔係呀，你撳嗰時候呢，佢托嗰條女嗰隻手踭呀，喂，屌你咁咪仲拖到咪仲驚啲囉。佢真 係佢啲製造氣氛。 佢係俾我哋識俾我哋玩法仲升華咗一倍。就喺隻鱷魚之後，因為我見到咦玩咗鱷魚咁呢，佢唔好係條女都驚呀。我都驚呀，嘩你下。嗰條女真係零聲嗌得勁㗎嘛，因為佢妥妥嘅手踭，佢真係驚啲。 同埋啲人係喺度摸緊邊一隻㗎嘛，諗住。 即係呢度有啲驚緊。咁佢仲喺妥妥嘅手呢，佢真係幾 緊張。 幾緊張㗎。佢真係令到嗰個氣氛呢已經好啦。咁即係我而玩到咁樣啦。咁到時玩啤牌喇喎。即係而家玩啤牌呢就已經係好唔循規蹈矩㗎啦。而家玩啤牌呢就係譬如假設係我錫緊嗰條女，或者為啦唔係啦，或者阿碌錫緊條女啦，我哋要唔要搞揸緊嗰條女個波啊，或者會搞鳩阿碌條鑽啊，而家我哋會咁啊，或者成班啲女又會搞鳩阿碌條鑽啊，咁我啲仔又會揸緊嗰條女個波，而家玩啲咁撚樣啊。咁我自己玩我點樣呢，面對面個佢喺錫，我會拎開張喺最近嘅距離，佢閃唔到距離，我拎開張啤牌就咁錫落去。咁其實已經嗰啲好啦好玩㗎啦。個台灣仔又係幫我哋 upgrade 咗。佢點樣呢，假設係你啦，你錫緊嗰條女啦。OK， 係你錫緊嗰條女，佢幫你攞掹開嘅啤牌。佢可以玩到咁樣，咁仲開心。係咪先。 嗰啲好多台灣綜藝節目都有做嘅。 即係佢哋係好 㗎。係即係佢哋喺遊戲方面呢，因為 真係好好。 因為點解呢，其實台灣如果大家睇開，即係又去台灣或者睇開台灣啲電視劇呢，或者綜藝節目，其實台灣嘅綜藝節目呢可以為一百幾十個。咁其實某程度上呢，佢哋每一日都係置身於遊戲之中。咁至於譬如啲主持人點樣做氣氛啊，嗰樣嘢其實亦都係即係叫做耳濡目染，令到佢哋呢 係令到掌門人。 係呀，唔同㗎。你下次咪吹乒乓波囉，咪又係。係 囉，我都諗住玩乒乓波啊，係諗住玩呢啲㗎。即係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台灣真係好得喎。咁好啦，咁我哋會到底啦。到底返去我哋呢一個團。咁我哋一行呢個呢條有幾多人呢，有朗尼啦。其實空少冇嚟呢次。所以而家佢 要不要。鐵腳喎。 鐵腳都冇嚟啦。咁有阿朗尼啦，阿 Man 啦。唔係阿 Man， 阿藍啊。阿藍色阿藍山啊。阿藍啦。有個第一次參加嘅網友啦，係呢位網友帶個台灣朋友嚟嘅。OK， 咁四個連埋我五個啦。咁阿碌就自己揸車嚟啦。 即係六個啦。 係啦。阿碌呢就自己約咗我上次嗰件女。上次你冇聽節目唔使㗎啦，我唔解釋。即係上次我喺神獸玩，咁呢阿碌話嗰條女似舒淇嘅。 身材似個樣似。 個樣似淫賤。個樣係好淫賤嘅。OK， 好啦。咁阿碌我就幫阿碌約咗呢件女㗎啦。咁揀女啦。咁我一齊揀。咁唔知點解呢次呢，其實 呢次啦，我唔成日唔一定我你，因為我覺得我成日賺神壽，其實唔係嘅。呢次就唔係點抵賺啦。 啊， 啲女唔係好多。今次你睇啲女真係唔係好得，我哋睇咗好多絕，即係我會將個要求降低咗，我都覺得唔係好得。 會唔會國慶啲女未返返曬嚟呢？ 咁可能係啩，唔清喎都。 因為你15號去㗎嘛。咁你國慶有8日假嘛，咁可能有啲女即係之前搵到嘅咁梗係咪咁快返啦啱啱。 知啦，咁總之呢就我就揀咗好多轉。 嗯。 咁我揀咗件樣 OK 嘅。 係。 身材又咁樣 嘅意思係點呀？你鍾意平㗎喎，但係。 喺我嚟講就 OK 啦，喺你哋嚟講唔 OK 啦，或者啦，喺我嚟講 OK 嘅，咁都樣靚，但好似年紀大少少嘅，喺個樣好似 高唔高啊？ 喂，降低咗要求啦，唔高啦， 矮瘦平都得啦，係咪？ 唔算矮，咁又唔算矮嘅，普普通通啦， 米六到咯， 係啦係啦，米六點五啦，咁上下啦，咁我唔好講，我講翻咁樣，咁因為啲女唔得啊，咁其實好多人都好後期先揀到，我係最尾嗰個揀到啊，因為我起碼呢啲環境，我嗰識做樣都樣俾人揀先啦。但阿碌咧，咪點樣見女嘅？咁即係點樣舒淇嘅？咁我咪同我舒淇玩住先咯。咁台灣仔一路都揀唔到女。咁跟住咧，我因為可能阿舒淇知道我今日唔係揾佢，阿碌就未到啦。喂，舒淇係叻到點樣咧？佢周圍已經玩。佢特登走埋去啊，台灣仔即係 滿場飛咯， 係特登走埋台灣仔度，同個台灣仔玩。 嗯， 哇，咁樣同咁啊，即係 台灣仔識唔識講國語嘅咧？ 識講國語，台灣仔識唔識講國語？ 我點知啊？你話香港十幾年 ，OK， 十一歲喺香港聽講啊，咁即係十一歲之前喺台灣啦，咁識唔識講國語啊？ 未必識㗎， 當然俾我咁樣效啦。 咁俾你好應該係嘅， 就係正常都俾我哋好啦， 因為佢講緊閩南話㗎嘛。 咁樣咁啊。咁嗰個我哋嘅舒淇啦，係咪神秀舒淇啦，神秀舒淇就去咗同阿台灣仔玩，搞到台灣仔都好開心， 好似坐咁啊，坐錯咗冇似。 我話咧，阿台灣仔某程度我估計台灣仔唔希望阿碌嚟， 係 阿碌最好失約啦，咁我又帶阿舒淇走啊。 但係錯又錯在基本上話俾你聽啦，阿碌如果唔約舒淇嚟咧，可能咧阿台灣仔未必咁開心喎。 係㗎。是的，那舒淇就真係玩船上玩，即係 個情況唔等於咩呢，就係、是、我諗你呢個早半年前嘅十九八十後大戰通宵一樣，不過係年紀再大啲， 咁啊係擺落去心都得啦，咁啊玩玩下咁啊，舒淇梗係陪返我啦，咁跟住呢我上次嗰件女呢有。 舒淇陪返你唔係陪返阿碌咩？ 阿碌未嚟呀。 哦 ,ok, 即係你阿碌佢嚟咗先。 阿碌嚟咗先。阿碌就未嚟，阿碌好似放工成九點幾先嚟到。 ok。 咁跟住我就都仲未揀到女呀。咁跟住呢我再上次嗰件女呢又過咗嚟。 嗯。 又過咗嚟。咁就同佢飲下嘢啫。咁因為呢個女仔呢我就叫佢東麗亞啦，東亞麗啊，東麗亞， 同麗亞 ，OK， 係啊， 名字嚟㗎， 個企人邊咗東點啊，同麗亞， 咁嗰條女有少少 似，我聽都聽唔明嘅啫， 似係同麗亞嘅， 啊， 仆街你而家又係再轉 channel， 因為我成日叫東麗亞， 東你個囉柚啊，東，繼續啊， 咁啊嗰啲女仔幾似同麗亞嘅，咁啊佢本來咧我就諗住約佢。因為佢係成日喺個微信度喎，問我幾時嚟幾時嚟幾時嚟，咁到冇女啦，我咪 同利亞啦， 我醒起佢啦，同利亞啦，咁佢講話你喺邊度啊？佢已經喺房度啦，有客啦，咁話佢知我喺度喎，佢話我喺你隔離房嘅，我話不如喺咁啊算咯，你中意不過嚟飲 打個招呼咯， 咁樣咁佢真係過嚟玩啦，咁啊嗰陣當時同利亞就幫我揀女啦，就揀到我啱啱呢次 如果定咗張強個位啊， 係啦，冇辦法咁樣，即係佢揀到最後啦，即係得我未揀㗎咋，跟住嚟咗三件，就最後即係小女到俾三件我揀，咁喺三件裏面啊，阿童麗亞就幫我揀到件最標青啦，係年紀大少少啦，我諗到可能有25、26、27、28，唔咁上下啦，總之唔係22、23啦 ，over 廿五咯 ，over 廿五啦 ，over 廿五個女 ，over 廿五， 咁啊坐落嚟玩啦，咁阿童麗亞就走咗啦。我跟住約撚咗佢星期日㗎。OK， 你照幾日飲茶啦。咁樣好啦，咁樣就咁阿碌未嚟㗎嘛，咁阿舒淇就喺我左邊。 男左啊，右手邊嗰、那個阿同你阿幫我揀嗰件女喺我左手邊，咁啊阿碌未嚟，咁一路我玩住兩件女先啦。咁、啊、我就發覺呢、這個舒淇咧係好撚識得逗人開心。 嗯 ，OK， 因為阿舒淇係知道阿碌會嚟噶嘛。 嗯， 阿碌係點佢噶嘛。 係， 咁啊佢咁啊。咁啊，我打到九點零鐘，阿碌嚟啦。咁你知唔知舒淇做咩个咩动作呢？ 啊， 揽起身，冇错，行埋去阿碌度，第一时间就揽住佢。 呢啲咪家教咯？ 喂，系开心嗰种俾人觉得系、啊， 就好似个老公翻嚟，个老婆揽住佢咁啊。 冇错啦，哇，大佬呢一下，我觉得喂系仔都冧啦！你一嚟到即刻起身， 咪咯， 即刻揽， 几捻有 face 啊？ 几捻有 face 阿碌，真系几捻有 face 阿碌。系咪先？喂，咁样掂晒咁，我觉得哇，好玩啦！而且个样真系有少少人人地， 啊， 即系好似舒淇嗰啲， 啊， 嗰啲咁嘅 feel 啦。 以前嘅舒淇， 啊，咁啊，咁啊，但系你话个啊，第二日问翻阿碌咧， 啊， 好唔好屌咧？咁啊，都系好普通喺床上边。但系如果 就唔系真系好似舒淇咁啦， 系啦。但系如果你喺个 墙里边咧。 哇！佢真系一个非常之 识做嘅， 识做 真系训练有素。 系啦，咁啊，因为好似舒淇唔担，我记得好似唔担， 唔担 系唔担呢样差啲咯。 吓、啊，做戏嗰时担， 同埋对拉枝啊细少少啦。 啊， 阿碌又唔好中意啲拉枝细嘅咧。 啊， 咁啊，我但系讲真，你话要面同埋要好玩咧，你坐落去咧，你又唔幽闷啦。即系而家十九八十后坐舒淇咧就好啦。因为舒淇系佢一路以来都喺度释放紧好多 power， 嗯， 俾好多力量出嚟。咁阿碌阿欧十九八岁拣呢啲女就唔会话 闷啊， 闷啊，咁啊，佢话诶，我都闷，佢精力充沛啊， 嗯， 咁啊，某程度我觉得几好， 嗯， 好似乜阿碌波一 Q， 佢都俾两千啦， 嗯， 呢件女系过夜先两千嘅咋，咁阿碌都你谂下，如果呢件女系唔好玩，阿碌都唔会俾咁多啦，系咪先？咁啊，我会觉得。几点噶？呢次系少数喺神秀玩女唔得，而系个个都开。 唔系女唔得，系女冇之前咁得。 系冇之前咁得啦。 系。 而且我嗰件都好麻麻啫，我嗰件啊，下个礼拜讲啊。咁其他嗰啲咧，即系阿朗 嗰啲咧， 阿朗嚟嘅，自己又约咗啊道具啊。 啊。啊、 有冇你讲嘅道具？ 有，自己带噶嘛？ 自己带咩噶嘛？ 好似做针灸，一入到房摊开成套嘢。 可以讲少少道具嘅， 啊， 即系呢个道具妹咯，我叫做好冇、啊、神手道具。 Mary 啊，不如叫做 Mary， 点解咧？ 吓、啊，啲吹气公仔通常都叫 Mary 噶嘛，咁佢都道具嚟嘛。 道具啦咁啊，呢、這个啊，不如留翻下个礼拜讲啊，系因为我自己嗰段可能唔系好够讲，因为时间都差唔多。下翻下个礼拜讲 ，OK。 好 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嗱，林讲下个礼拜节目 ，OK。 拜拜， 下个礼拜见，拜拜。